身体抛向高空，始终直到失控，耳边是翻涌余生，此刻心脏停掉一秒钟。越高即是的灯，在否定时拍自由着霓虹。